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来自 Angela 张韶涵带来的阳光空气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编曲，就是他和他背后的这张专辑的整个团队啊，就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其实 OK， 我换一段词，我甚至加一段 rap， 我甚至就是可以加一段电子的融合，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框架，然后又彰显了张韶涵的气质，又能够融合非常多的元素在里面，而且你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一个环节或者跳拍的或者有不融合的地方啊。但是恰恰呢，还是这首歌曲，说回来我也觉得歌词呢其实可能跟这个曲子的咬合度没有那么的高，就会感觉好像歌词很清新，但反而其实曲风是一个很大气，很有那种 JSCG 的那种power 的感觉。好吧，

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天黑 Do we know? Do we k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与梦相见 这是来自魏晨所带来的《白日梦想家》啊！你看，最近呢，这些年呢，魏晨不管是出席一些商业活动，还是说在这个演出现场，其实他的身材保持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就是哪怕是再忙的人，其实只要你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你的身材、你的健康的状况都会一点点改善的。这并不是一个白日梦，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像歌曲里面唱的一样，单纯做一个白日梦，而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真正当成一个梦想，而且当成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样。在座的各位啊，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能够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每一位梦想家啊，活力派的梦想家。OK， 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希望能将这种活力值补充给你。在工作日呢，相信大家在疲惫之余听到这样的音乐，也能够有开心的状态。 Don't have to get too serious with me. It's as simple as the one, the two, and three. But we could be paper towns and polka dots or diamond rings. But either way, I don't wanna wait. No, no. I want you, I think. You need me, I think.Yeah.

情谁会先多再多都能符合，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抓住不想乖乖抓住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 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节目当中。那么在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2020东京奥运会啊，其实也能感觉到我们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呢已经是拿下了不少金牌了，而且特别是在我关注的一个项目啊，举重这方面，我们的不管是男队员还是女队员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棒，而且真正的将这种拼搏精神啊在赛场当中发挥出来了。你比如说49公斤级的这边侯智慧是拿下了奥运举重这边的一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金，然后呢还有61公斤级的李发斌，然后包括69公斤级这边的盛丽君啊，都是每一个人呢靠着拼搏的精神、顽强的精神将这枚金牌牢牢地拿在手里面了。那么我相信各位可能通过奥运会呢，也通过最近在各类短视频上的传播，也都会有想尝试一下关于这些举重的动作我是不是可以练。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就首先这些动作当然是可以练的，不过呢我们需要在专业的场所以及专业的人士的监督之下。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虽然看起来杠铃是一样的，可能重量呢不太一样，轻一点行不行呢？我们要注意了，在健身房大部分的普通健身房当中，我们所用的杠铃并不是所谓的举重杠铃。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它的重量就不是标准的，其次它在装卸一些杠铃片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按照举重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要求。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啊，如果你真的想练这些，可以咨询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者呢问问我都可以，找一些在北京这边的专业的 CrossFit 场馆啊，或者是这种综合体能场馆，甚至是举重场馆来练习，在举重台上去做这个动作没有问题，而不要在这个普通的健身房当中 拿一根杠铃，然后装一点小小的重量，去贸然的去模仿这些奥运冠军的动作啊，这会增加我们的受伤风险。好的，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其实举重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跟各位聊的一些话题，我们在之后节目当中也会随时关注2020东京奥运会这边的一切的进展。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就像城市在沙漠发情，山巅之涯一丝线，沿途变成墨竹丹，你的耳朵会看见花园。吃我嫂子没啥事可干，音量再推高一点，那是快感的女人，原谅我又要肆无忌惮。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 every night， 我好想